之上，失去了自己，失去了方向。不管曾经多么热烈，都已经一片荒凉。一瞬间让我对世界失望，生命可以哭也可以淌，但最后一幕的结局都一样。现在还能吸一口气，还能开口大声唱，一颗受伤的心还能飞翔。I'm alive.